3-day course. Day 1. 第一天结束了。三日短期课程的第一天结束了。三日课程真的很短。不过，如果你们没空参加十日课程，来上三日课程也很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温故知新的课程。此外，三日课程中还可以让你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中好好用功。通常在十日课程中会有将近一半甚至更多的新生学员。正因为如此，旧生往往要面对许多的干扰与不便。不过在现在这样的课程中，所有的学员都是旧生，成熟老练的旧生。你有了一个比较好比较合适的气氛，可以让自己好好努力用功。如果你够认真，在三天之内也可以获益良多，并不比参加有新生的十日课程差。而你们正认真地用功着。今天一整天你们都在练习观习法，明天早上你们会开始练习内观法，在接下来的两天也是练习内观，要好好利用这三天。时间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让这个课程真正的帮助你复习，复习内观的实修方法，以及与方法有关的理论。每天晚上的开示都会帮助你复习和这个方法有关的理论。身为旧生，你们都很明白正法之道是什么，这个方法是什么，以及你们来这里的目的。这是一个体悟实相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体悟的过程。你们在正法之道上踏出的每一步，都有助于让自己去了解真理，也就是有关于自我、自己内在的究竟实相。而当你持续的在体验的层次上了解自我的真相，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了解到法，也就是普遍的法则，通行于全宇宙，包括生物、有情众生以及无生命的物质。你开始在自身的范畴内体悟到法，然后你就会明白这整条道路是普遍通用的，没有教派分别的，它没有任何教条，没有宗教膜拜，没有盲信，也没有这种哲学或是那种哲学的盲目信念，不搞仪式，也不搞典礼。你只要持续地接受事实，接受真理，你就能了解你自己。这一整套的技巧，一整条的道路，与任何组织性的宗教或是教派都没有关系。要了解，这并不是佛教。当然，这是觉悟的圣者佛陀的教导。他教导的是有关于宇宙的真理。他从没打算过要成立教派或是组织性的宗教。凡是教派或是组织性的宗教都会在正法道路上形成障碍。组织性的宗教就是组织性的宗教，只能局限在于特定的教众或是族群中。这样一来，佛教就只是佛教徒的佛教，就犹如耆那教是耆那教徒的，印度教是印度教徒的，基督教是基督教徒的，犹太教是犹太教徒的，锡克教是锡克教徒的一样。然而正法是普遍通用的法则，适用于全部的众生。你只要继续的在了知自我的道路、真理的道路上前进，就会越来越了解这个道理，了解普遍通用的正法如何支配你及所有的人。你可以自称为这个名或是那个名都无差别，法则就是法则。你在正法的道路上所踏出的每一步，都会让你清楚地知道，你并不是从一个宗教改信另一个宗教，你改信的是正法 Dhamma， 宇宙的法则，宇宙的真理。而这是从自身的实证中去了知的，从亲身体验中去了知的。课程一开始，你就跟你参加过的内观课程一样，你要持守五戒。身为旧生，你要持守八戒， 后面的三项戒律是为了增上你的禅坐，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前面的五戒。一开始学员来参加这样的课程时，是为了要学习到能获至内心安详与和谐的禅修技巧，故而接受所教的一切。老师说要受持五戒，他们就同意受持五戒。要持戒并不难，因为只要在课程期间好好的奉行就是了。而且也因为周围的环境，像是气氛和吃重的作息，也使得持戒容易。学员接受持守戒律，但很快的他们就会在知性的层面上了解自己受持戒律的理由。这五戒是分别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说粗话，或是道人是非，或是非短流长，还有就是不服用毒品和烟酒。这就是说要避免在行为上或是言语上去伤害到别人。在知识的层面上是相当的清楚了，如果有人在行为或是言语上伤害了我，我就会觉得很不高兴和痛苦。同样的，如果我对别人也是如是的作为，别人也会极度的受到伤害、激怒和痛苦，所以我最好要避免这样的行为。再次的，在知识的层面上，他们也会清楚的了知到，毕竟我是个人，而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我必须在社会中生活，跟别人打交道。如果我在言行上干扰到别人的安详与和谐，而因此伤害了他人，那么我就是在干扰整个社会的安详与和谐。当我干扰了我周遭的人们的安详与和谐时，我又怎么能够在自身体验到安详与和谐呢？身为社会的一份子，我有责任不去干扰到别人的安详与和谐，这样我才可以享有自己的安详与和谐。再来，在知识的层面上，他们也会开始想，当然我一定要持守这些戒律五戒，如果我破了戒律，我就破坏了国家和政府的律法，政府就会来制裁我。如果我杀了人，我会受到处罚。如果我偷东西，我会受到处罚。如果我强暴他人或是与人通奸，我会受到处罚。如果我说谎或是欺骗他人，我会受到处罚。如果我吸食毒品而伤害了他人，我会受到处罚。因此，为了让我不会受到官方的处罚，我一定要远离这些不当的行为。再来，在知性的层面上，或是在情感或是在信仰的层次上，有人可能持守戒律，因为听人说破戒不但今生而且来世都会带来痛苦。如果你们持守这些戒律，今生和来世都会很快乐。由于这种的了解，因此人们谨守戒律。但随着在正法的道路上的精进，也就是说以亲自体验的方式，在自己的色身内精勤的了知自我，了知真理，了知自然的法则，就会更清楚的知道我必须要好好遵守这些戒律，因为自然的法则会处罚我。如果我触犯了任何的戒律，此处当下我就会受到惩罚。事情会变得越来越清楚，除非我起心动念制造了大量的负面的想法、恶念和不尽的染污，否则我是不会破坏任何的戒律的。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才会在言行上做出不善的行为，而扰乱了我周遭的安详与和谐的气氛，并且伤害到别人。比如说，除非我升起了强大的愤怒、嗔恨、恶念以及敌意，否则我不会去杀人；除非我起了贪念，否则我不会去偷东西；除非我产生了激情和淫欲，否则我不会与他人邪淫；除非我起了贪念、我执或是恐惧，或是任何这一类的不净的杂念， 否则我不会说谎并试图欺骗他人。除非我对毒品、烟酒上了瘾，要不然我就不会想要去吸毒或是酗酒。经由练习内观而得的体验，我们就开始了解到，只要我经验到任何不清净的念头，像是愤怒、嗔恨、恶念、敌意、激情、恐惧、我执等等的念头，我就会焦躁不安，我就会苦恼不已。这表示自然的法则并不希望我产生这些不净的杂染。我一旦产生了这些偏执的念头，就会受到自然法则的处罚。同样会变得很清楚的是，自然的法则并不会只限于某个特定的宗派，或是特定的社群，或特定的组织性的宗教，或特定国家，或是特定时代的某个人。任何在心中产生负面情绪的人，当下就会被自然的法则惩罚，这个人一定会变得很痛苦。如果有人自称是印度教徒，却产生了嗔怒，自然的法则并不会特别眷顾这个人。如果有人自称是印度教徒而得到了自然法则的偏爱，自然法则没有惩罚他，他不会因为生气而焦躁、不快乐或是痛苦，那么自然的法则是在偏袒某些人了。然而，自然的法则是全宇宙普遍通用的。事实上，自然的法则就是普遍通用的。不管人继续自称是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耆那教徒、伊斯兰教徒、锡克教徒或是犹太教徒，都是一样的。只要他们在心中产生了负面的情绪，就一定会变得苦恼，这就是自然的法则。经由这个修行的方法，人们会从自身的体验中开始了解到，每当我心中脱离了负面的情绪，每当我净化了这些不净的杂染，并且开始产生正面的信念，像是爱、慈悲和对他人的善意，自然的法则在当下就会开始回馈我。一旦我心中产生了爱、慈悲和善意，我就在自身中体验到安详与和谐。这套自然的法则适用于所有人。印度教徒可以产生爱、慈悲和善意，伊斯兰教徒可以，基督教徒可以，犹太教徒或是佛教徒一样都可以。这中间没有任何的差别。任何人净化自己的心念，并且生出爱、慈悲和善意，都会得到回馈，并且享受到安详与和谐。哦，这就是自然的法则，这就是正法 Dhamma。 我来到这里并不是要加入任何宗教组织或是接受宗派的教条，而是为了修习正法，自然的通行法则。为了这个目的，我要持守五戒。一开始学员以为自己持守五戒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伤害别人，也不会危害社会的安宁。不过呢，等到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越来越精进时，就会知道持守五戒并不是在利益他人，而其实是在利益自己。你是在拯救自己，因为如果你犯了五戒，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伤害到他人，不过你一定会伤害到你自己。这是因为你一旦犯了戒 Sila， 就会在自己的心中升起负面的情绪，你的心就会变得不清净，然后自然的法则就会惩罚你，这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为了让自己远离自然法则的惩罚，你要遵守这些戒律。你一旦触犯了戒律，你在伤害别人之前，你就开始伤害了自己。而正法的道路呢，就是要让修行者不要去伤害别人，也不要伤害自己。只要伤害到别人或是伤害到自己就不对了。有时候有一些新学员或是对于正法学得并不透彻的旧学员会来跟我说，我知道我不可以触犯第一条戒，也就是不杀生的戒律。我当然知道杀生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是不好的，我也知道自己不可以触犯第二条戒， 也就是偷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不好的行为，我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我也知道第四条戒，也就是不说妄语或是欺骗人，我知道这样是不好的，我不应该伤害别人，不应该伤害自己。可是对于另外两条戒律，我就不懂了，为什么你要这么强调这两条呢？我知道不当的性行为像是强暴是不对的，可是如果两情相悦就算是通奸又有何妨呢？我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呢，自然的法则并没有惩罚我，我甚至觉得很愉快呢，这哪有什么伤害可言呢？这正是天大的妄念，天大的妄念啊！你当然是在伤害别人。如果你已经结了婚，你就伤害了自己的配偶的安详与和谐；如果对方已经结了婚，你就伤害了对方配偶的安详与和谐，而且你还因此而升起了极大的激情和爱欲，也鼓励了其他人在心中升起这样的激情和爱欲。在自然的法则中，如果你要达到更高的安详与和谐的境界，如果你想要达到完全能脱离种种不尽杂染和苦恼的境界，你就要能达到开始过着独身无欲的生活的境界，要不然你就等于像激情的大火上不断地淋下更多的汽油，你是逃不出来的。任何想要从激情中脱身的人就必须要遵守这条戒律。然后是有关毒品和烟酒的戒律。又有人会争论说，我并没有上瘾呢，我只不过是喝一小杯酒而已，这不会让我上瘾的，有什么伤害可言呢？我也没有伤害任何人，我心中觉得很高兴，因此我并没有伤害到自己。你看，这又是多么严重的错觉、妄念呢？每一个上了瘾的酒鬼，每一个醉汉，都是从一小杯酒开始的，都错觉的自以为我都能把持着自己不会上瘾，就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滚进了重度的瘾头里。不止这样，如果破了第五戒，其他的四戒当然也就不保了，破戒就变得不费吹灰之力了。有一个故事说道，有一位喇嘛僧侣仓皇地从西藏逃出来，要往印度去。当时是冬天，天气非常的冷，他一整天都在赶路。到了晚上，他就去找个避风遮雨的地方，将就着休息一晚。一天晚上，他找到了一间小旅店，主人是一名年轻的西藏女子。僧人当时很累，正想要叫在屋檐下找一个地方睡一觉。这位年轻的旅店主人对这个年轻的喇嘛僧产生了好感，想引诱他，就跟他说，外面很冷，你进来睡我的房间好了，睡我的房间吧。喇嘛僧恼怒了起来，说，你说什么呀？我是一个喇嘛，一个修行人，我怎么能和你一起睡在房间里呢？我过着禁欲的生活，不可以对一个喇嘛说这样的话。女子说，是是，好的，但我看你很累，就想帮助你，你怪可怜的，我想为你准备丰盛的一餐，你看来累坏了，好好的吃一顿然后休息吧。如果你想要睡外面也没有关系，不过没有肉我就弄不出像样的食物来给你吃，你瞧，这只是我的老牦牛，但我杀不了它，你用这把刀把牦牛给杀了，然后我从他的身上割一些肉下来，为你准备一份像样的大餐。喇嘛说，蠢女人，你在说什么呀？我是一个喇嘛，一个修行人，我怎么能杀生呢？哦，对不起法师，那我要怎么的为你准备像样的食物呢？这只牦牛对我来说太壮了。那这样吧，在不远的地方有一间小茅屋，住了一个年纪很老的西藏婆婆，他养了一些幼小的牦牛，你拿这条绳子去牵一只过来，我来宰杀，我可以杀小牛只，这个又老又大的就不行了。喇嘛又说，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可以去偷呢？那我要怎么样为你准备食物呢？ 好吧，好吧，如果你不肯去偷，那你就跟这个老婆婆说，你可以牵她的牦牛出去透透气，散步几个分钟，然后就牵回去，你就这样把她牵过来，让我来杀她。你在说什么呀？要我去说谎，去欺骗别人，不可能的。年轻女人发现无法勾引到这个僧人，她就说，好吧，什么都不用做，但看你这么累，筋疲力尽的，就进来坐，小酌一杯酒吧，这会让你精神好一点的，你可以好好的睡一觉。经过了长途的跋涉，喇嘛僧的确是累坏了，而他看到所给的就只是小小的一杯酒而已。一杯之后，他又进了第二杯、第三杯，他醉了，然后做出了女人要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如果你触犯了第五戒，你就会触犯所有的戒律，而且很轻易的就破戒了。因此，要避免让自己破戒，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犯第五戒。学员一旦越来越成熟时，就会了解这些戒律的价值，这对于自己走在正法的道路上是非常重要的。持守五戒，然后好好的用功。你要如何开始用功呢？你开始观察自己的呼吸，这就是禅修的第一步。持守了五戒之后，禅修技巧的第一步就是开始观察呼吸。对于走在正法道路上的修行者，这个道理也非常的清楚。虽然我心知肚明不能触犯任何的戒律，但遵守起来却不容易。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我无法驾驭自己的心，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我非常清楚自己不应该喝酒，不应该说谎，不应该杀生，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可是正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的心，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心。这就是为什么正法的第二部分是定 Samadhi， 心念的专注，心的掌控。旧学员也会很清楚这一点，使用任何的所缘，我可以学着去驾驭我的心，我可以学着去让心专注。这样的所缘有很多，可以让我训练自己的心更专注。而我选择了自己的呼吸作为所缘，就是自然的呼吸，一进一出的呼吸。所有其他的所缘免不了会让人走上各种门派的岔路，但自然的呼吸是普遍通用的。呼吸就是呼吸，你观察着自然的呼吸。比如说，你大可以念诵一个特定的神或是女神的名号，或是这个或是那个宗教的教主的名号，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念诵这些名号。你当然会变得很专注。同样的，如果你开始观想一些特定的神奇，或是这个或那个的教主的形象，你的心当然也会变得很专注。可是这样就不是普全通行的正道，这样就会是不同门派的道路。特定宗教的神奇只会被教内的信徒所接受，教外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神明的形象也只能为教内的信徒所接受，不会被其他的信众所接受，这就不算是普全通行的法则。观察自己的自然呼吸与任何宗派都没有关系，呼吸就只是呼吸，它并不是印度教徒的呼吸、伊斯兰教徒的呼吸、基督教徒的呼吸、耆那教徒的呼吸，或是佛教徒的呼吸。呼吸就只是呼吸，而且你只是观察着呼吸。印度教徒可以好好的观察呼吸，伊斯兰教徒可以好好的观察呼吸，基督教徒、耆那教徒或是犹太教徒都可以好好的观察自己的呼吸。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观察自己的呼吸，并不需要因此从一个宗教改信到其他的宗教。这就是觉悟的圣者所教导的道理，一个普遍通行的道路，适用于每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选择观察自己的呼吸，用自然的呼吸作为专注的所缘、觉知的所缘。 对于修行者，利用自然的呼吸的道理也变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不是刻意的呼吸？为什么不是经过控制的呼吸？为什么不去调节呼吸？你的呼吸一旦变得刻意，经过调息，你就不是在观察如实的真相，而是造作的实相，人为的实相。然而这套方法，这条道路就是要你时时刻刻分分秒秒观察如实呈现的自然实相。如果此刻你的呼吸很粗重，你就觉知呼吸的粗重；如果它是很浅，你就觉知呼吸很浅，不要采取任何的行动。如果呼吸经过左鼻孔，你就只是觉知呼吸经过左鼻孔；如果是经过右鼻孔，你就觉知呼吸正经过右鼻孔。就这样，你绝对不去改变它，只是观察，就让自然的法则去运作。你就只是观察自然的状态，如实的真相。如果就生开始观察自己的自然呼吸，就会很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呼吸跟心念是脱不了关系的。这并不只是生理活动而已，与心念其实也紧紧地相连，而且与心中的不净的念头息息相关，这点也变得很清楚。观察着呼吸，观察着呼吸，突然之间心中产生了一些不净的念头，由于过去的记忆，愤怒升起了，一些负面的情绪开始产生了，然后呼吸就失去了正常，开始变得不正常。只要心中有愤怒、憎恨或是恐惧，呼吸就绝对不会正常，它会变得有些粗重，有些急促。禅修者会注意到，当他的心由不净的念头中解脱时，呼吸又再度的恢复正常。在体验的过程中，这一点变得如此的清楚。呼吸与心是息息相关的，而且与心中的不净的烦恼是深深的纠结在一起的。此刻我正在观察呼吸，不掺杂任何的字眼或是名号，不去观想任何的形体或是形象。这是因为我禅修的终极目标并不只是使我的心专注。心的专注有好处，有注意，它是个工具，是个助缘，但最终的目标是心的净化。只要我心中有不净的杂染，我就必定会受苦，我必定会无时无刻的痛苦。因为储存在我内心里头的种种不净的杂染会冒出头来，那我就会变得焦躁不安，因此我得要将这库存清理掉，我要摆脱掉在心中产生烦恼的习性。净化是我的终极目标，观察呼吸，只是呼吸，我不但培养了心的专注，也开始净化我的心了，你就开始很容易的理解它了。当我观察着进来的呼吸和出去的呼吸时，我就远离了错觉和幻想，因为我守住了实相真理。不管它是如何的粗糙，实相就是此刻我正在吸进，我正在呼出，而我就是接受这个事实。而当我观察着吸进来的气息和呼出去的气息时，我没有产生任何的贪爱，我不会贪求一口气，我不会产生任何的嗔恨，我不会开始憎恨我的气息，我只是观察如实的呼吸。如果是深的，就是深的；如果是浅的，就是浅的；如果它是经过左鼻孔的，就是左鼻孔；右鼻孔的，就是右鼻孔。我只是观察，就只是观察，无错觉，无幻想，远离贪爱或嗔恨。我可能只有几个刹那是这样的，大部分的时候，我的心是不停地游荡在过去与未来，我忘了自己的呼吸，但那些我能锁住呼吸，只有呼吸的时刻，我就远离了烦恼。或许那只是我心的表层而已，但我是远离了这些烦恼的。很清楚的是，进化的过程开始了。借由我的呼吸的帮助，我不但在培养着新的专注能力，我也开始进化我的心了。它是普遍性的，也变得很清楚了。 任何人一旦开始如实的观察呼吸，就开始使心专注，也同时开始净化心。人们可以称他自己是印度教徒，或回教徒，或基督教徒，或耆那教徒，或犹太教徒，都无所谓。是印度人，或缅甸人，或美国人，或是俄罗斯人，也都没有差别。任何人来练习都会得到相同的利益。哦，我确实是走在普遍通行的道路上，我没有跟任何的组织性的宗教有牵扯，这点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你发觉西拉戒是普遍性的，萨玛提定也是普遍性的，而你们明天上午要练习的第三步，当你开始修习 Vipassana 内观，班雅智慧的领域就会变得很清楚。哦，自然的法则是普遍性的。文慧是你听闻，是你阅读到有关真理的智慧。你因为对这位宣说真理的人有很大的信心而接受了他，这是文慧。你到了下一步，思慧，你用理智，你用理智去推敲你所读到的或是你所听到的。文慧是达玛亚班雅，或是思慧金达玛亚班雅，都很有帮助，他们可以启发你和指引你。但在这条道路上，仅仅是文慧或是思慧还是不够的。身为救生，你们很清楚真正的利益是来自修慧。班雅智慧或是洞见，是你从自身的体验而得来的。苏达玛亚班雅文慧和金达玛亚班雅思慧给你启发和指引，在这方面来讲他们是很好的，但真正你能开始获益的是来自巴瓦纳玛亚班雅。什么是巴瓦纳玛亚班雅修慧呢？如果只是听闻苏达玛亚班雅，你接受道理是因为你属于某个教派，而教派的教主曾经说过这些就是真理，你接受它是因为你对这位教主有信心，或是因为你对于某部特别的经典有信心而接受了它。其他人可能会接受它，也可能不接受它，但它不是普遍通用的，而且它未必然是普遍通行的真理。钦达玛亚班雅思慧也是一样，你以理智思考某件事，当你开始理智思考你从自己的经典、自己的宗派读到的真相时，大部分的时候你的思维会去为它辩解，使它合理化，它不可能是普遍通用的，其他人可能不认为它是合理的，毕竟理智思维就是理智思维，有它的局限，因此不是普遍通用的。每个人的知识领域不会是一样的，不会是普遍性的。不过你一旦开始实际的去体验真理，体验多少就接受多少的真理时，那么你就会从教条中解脱，你就会从执着或是情感的信仰中解脱，从知识的游戏中解脱。你现在接受的体验，当然开始时你经验到的是粗重的实相，没关系，你就继续观察你直接体验到的这些粗重实相，而且你继续客观的观察它们，而不对之起反应，然后你就会发觉你已开始从粗重迈向微细，更微细到最微细了。你开始体验到你身体架构内最微细的实相，你开始体验到你心中和心所内涵的最微细的实相，这会帮助你了解自然的法则。现在你可以看出身心的纠结现象了，它们相互的影响，心中升起的念头会显现在色身的感受上。身为旧学员，你们一定很清楚这一点，心中升起了情绪，身体上就会起感应，心中升起的愤怒，你的身体就会发热，产生强烈的心悸，全身紧张起来。同样的，任何其他的不净念头也会引起身体上的这种生化的反应，或是那种生化反应。这种情况发生在人人的身上， 并不限于佛教徒、印度教徒、耆那教徒、基督教徒或是伊斯兰教徒。这就是自然的法则，你们就是在观察这个自然的法则。明天当你们开始踏进班尼亚智慧的领域时，你们会开始观察全身的感受。即使今天你们在观察自己的呼吸时，你也开始观察到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这个部位的感受了。明天你们会感觉到身体各部位的感受，这种感受或是那种感受都不重要，任何感受都一样。你们正在训练自己的心，不去对这些感受起反应，而只是客观的观察。然后你开始了解到真理，也就是自然的法则。不管感受是什么，粗重也好，细微也好，愉悦或不愉悦，什么感受都好，都具有一样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升起灭去，升起又灭去。这就是你此刻的真实体验，不是因为你的老师这么说，不是因为其他的人这么说，或是经典这么说。你亲身的体验告诉了你，感受会升起，然后又会灭去。如果感受非常的粗重、坚实而强烈，这个感受会持续一段时间，最后又会灭去。感受一旦变得很细微，有轻微的震动感或波动，你也会发现它升起、灭去、升起又灭去，变动得非常的快。升起、灭去、升起又灭去，然而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无常、无常、无常， anicca anicca anicca。 对你来说，这个无常并不是哲学上的信仰，你并不是因为某一个宗教这样说才接受它，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就是普遍通行的真理，一切有关身心的实相都在不断的变动，升起又灭去，升起又灭去。如果有东西不断的升起灭去，升起又灭去，而你还跟这个瞬息变化的实相认同，而且还对它升起的贪着，结果就是你会很痛苦。你从自身的体验中了解到，苦啊苦啊， Dukkha Dukkha。 再次说，这并不是教派的哲学，这就是真理，就是真相。任何人只要对这个变动的现象产生执着，就注定会有痛苦。这些都不是我，也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灵魂，我无法控制它，也无法驾驭它。事情会发生就会发生，我并不能控制它们。一切的生理结构，一切的心理结构，或是两者的结合，都不能称之为我、我的或我的灵魂。 Anatta Anatta， 无我无我，没有自我，没有实体，没有灵魂。再再地说，这绝对不是某个宗教的哲学信仰，这就是实相，是你的亲身体验，经验到无常、苦和无我这一层的实相，你就会开始改变自己的习性反应。在心的深处，习性的模式就是反应，就是对以林林种种的感受来呈现的身心现象起反应。你有了愉悦的感受，就会开始贪爱和执着；有了不愉悦的感受，就会产生嗔厌的反应。现在你正在脱离这种行为的模式。不管你经验到什么，愉悦也好，不愉悦也好，你都继续了解，这不过是无常、无常、无常，变化、变化、变化。这样你就不会因此而产生贪爱或是嗔怒，没有错觉，没有幻想。因为你与实相同在，与真理、与法则、与自然同在。虽然大部分的时候，因为旧有的习性，你仍然会升起反应，而且产生各种不净的烦恼。不过总会有那几个刹那，几个刹那你没有产生不净的烦恼。这些刹那是如此的美好，渐渐的它们变成了几秒钟、几分钟。就这样，你继续地发展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洞见，从亲身体验的境界中，你开始改变了自己的习性反应，而使得你的心开始进化了。对于走在正法道路上的修行者来说，道理就非常的清楚了。这条戒 Sila 的道路，定 Samadhi 的道路， 会班亚的道路都是这么样的普遍通用，这么的普遍通用，跟这个教派或是那个教派并没有关系，跟这个宗教组织或是那个宗教组织也没有关系。你们会知道，我并不是把自己跟某个宗教绑在一起，我让自己与法则同在，自然的法则，普遍通行的自然法则。我明白普遍通行的自然法则，而且我要开始过合乎自然法则的生活，这样我才可以从苦难中解脱，从痛苦中解脱。这种生活对我有好处，也对别人有好处。这种生活充满了安详与和谐，也可以协助我为别人创造安详与和谐。接着这样的了知，继续在正法的道路上前进吧。在未来的两天之内，你们要让自己更加安住在正法的道路上，让自己好好的利用剩下来的两天，每一刻都如此的珍贵，要好好的练习，持续的练习。今天你们练的是观息法，今天晚上直到你睡着之前都要继续的练习观息法，明天你们会开始练习内观法，之后你们就要持续的观察自己在身体上的感受，从白天一直到黑夜，除非你睡着了，或者是在听像这样的开示的时候，其他的时间你在练习观息法时就觉知呼吸，或是你在练习内观法时就觉知着感受。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利用这里的设施，好好的利用这个殊胜的正法，这个普遍通用的正法，这个殊胜的技巧，为了你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解脱。从束缚中解脱吧，从枷锁中，从贪爱、嗔恨以及愚痴的锁链中解脱，进而享受到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能个人不知是 休息大约五分钟，然后再回来继续练习。休息大约五分钟。